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集，代号 Q。 风慈毕业于横川一中，当年徐校长教他们数学，他参加数学竞赛，徐校长私底下给他开了不少小课，算是徐校长的半个徒弟。实际上他没有想那么多，直到在京城创业，他才知道徐校长半个徒弟这个身份有多有用。而徐校长的身份他也大概有了了解，能担当得起徐校长一句陆少爷的京城数来数去也就那么一家。至于这个俊爷，丰慈知道的不多，他在云城还算豪门，可在京城顶尖的一流社会面前根本就拿不出手。就算借着徐校长的名头，他也大概只知道那个圈子里有这么一个不能惹、不能提、不能得罪的存在。丰慈收回目光，程俊整个人靠着门框，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，神色不明，眼睫垂着。大概只一分钟，他抬头理直气壮地说道， 不清楚，暂时还没有怀疑对象。 按照陆兆颖对他的了解，这一分钟就程俊这脑子可能把他认识的所有人都排除了一遍。 那就没办法了。 陆兆颖有些遗憾，他转向电脑调出数据，以免夜长梦多，直接将数据打包发送出去。看他们似乎还有其他事情要谈，丰慈拿好自己的东西礼貌离开。陆兆颖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摸着耳钉说道， 哎，等等，我们也要走了，加个微信麻烦您跑一趟。 丰慈倒没有想到这两位大少爷这么好说话，三人朝楼下走去。程俊双手插兜，半眯着眼睛走在前面，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，将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影子的浸泡下，他的五官看起来略显模糊，眉眼疏淡，不同于一中学生的青涩，他走得慢慢悠悠。可从那些只敢偷看不敢上前的女生中可以看出来，他骨子里的娇矜难以掩盖。陆兆颖一直落后程俊半步，跟丰慈说话。不远处，林思然跟潘明月一起去教务处拿了卷子回来。这个林思然陆兆颖认识，在社会姐那里见过几次。 林同学，怎么没看到你同桌啊？ 陆兆颖十分熟络地打招呼，目光在潘明月的脸上掠过，笑了。 哎，我说你交朋友都看脸的吗？ 林思然跟着秦冉也见过陆兆颖几次，陆兆颖还给他们买过奶茶。 他有事。 林思然抱着卷子，他知道这是校医室的人，也不拘谨。程俊也顿了顿，朝林思然略微点头，这才离开。丰慈要去校大门，见这两个大少爷都对一个女生挺在意的，不由惊讶，难道又是一个什么人物？下意识地看过去，林思然有些不自在，小声开口， 明月，那我们走。 你怎么搬出来住校了？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一道略显低沉的声音打断。林思然微愣，他看看站在他对面精英才子丰慈，又看看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的潘明月，总觉得不太对。潘明月一手拿着卷子，一手拉着林思然的手腕，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很黑，十分好看。 高三学习忙，我住校方便。 潘明月捏紧了卷子，十分疏离的样子。 明月， 我要发卷子了。 丰慈凝眉，还想说什么，潘明月就拉着林思然离开。丰慈手指捏了捏，他站在原地半晌后才离开。潘明月确定丰慈转身之后才放慢脚步。林思然惊讶地看着潘明月，十分兴奋。 明月，你竟然认识丰慈， 他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。 林思然是初中部直升的，当年他初中的时候，高中部两个大名人林景轩跟丰慈他都听说过。 我听说丰慈跟林景轩现在在创业。 林思然压低声音八卦道， 你知道吧，我们班的秦宇就是林景轩的妹妹，丰慈挺会打架的，当时这两个人都罩着秦宇，秦宇风头无两，而且我们市的第一掌管家族就是姓丰，你知道吗？云城丰家就是称王的老大。没想到你竟然认识丰慈，哦，我算不算抱上大腿了？果然跟丰慈那行人混在一起的都非常优秀。 潘明月摇头，声音挺平静的， 我是丰家远房亲戚，跟丰慈不熟，之前借住在丰家，他们优秀，我跟他们不能比的。 怎么不能比？你全校第二啊，每次都只跟徐耀光差几分，甩第三名几十分。明月，你别看低自己，知不知道在我同桌之前，论坛上还争论过你跟秦宇谁才是校花呢？ 林思然不乐意了，不过秦闪来了，就再也没有这种帖子。潘明月忽然笑了，他歪着脑袋看了林思然一眼，目光幽远。 我以前成绩很差的，数学个位数。 你少忽悠我啊！ 林思然不信，潘明月的数学成绩仅次于徐瑶光。数学不像其他科目，他都是日积月累的，现在这么好，以前怎么可能差呢？潘明月不解释，只是笑。他跟林思然在楼梯口分别。林思然看着潘明月的背影，他跟潘明月是在竞赛上认识的，两人在竞赛班是同桌。他总觉得潘明月的身上有一股说不清楚的悲伤。两人认识两年了，林思然没有听过潘明月提起父母。几天后，秦闪课间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外面很吵，他眼睛都眯不起来。他手撑着桌子，支着下巴，一脸不爽。林思然发完其他人的卷子，最后把秦闪做的卷子也递给他。六分，比上次进步了。林思然安慰自己。 新生开学第一天会很吵。 林思然见秦闪脸有些红，有点不爽，看起来又有些病恹恹的。 冉冉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 他知道秦冉在做兼职，昨天晚上大暴雨，他没有带伞，从奶茶店回来一身湿气。 没事。 秦冉声音闷闷的，他侧身坐着靠在墙上，没有什么精神。林思然有些不放心，又去班里其他人那里找了感冒胶囊，盯着秦冉吃了一粒。吃了药，秦冉更困了，可是又睡不着。楼下传来新生的声音，如同苍蝇在耳边。他戴上耳机，调大音乐声。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放学，学校里到处都是人，只有角落里的校医室安静如初。秦冉松了口气。校医室里，因为今天新生开学，校医室罕见的没有什么人，十分幽静。陆兆颖把电脑抱在腿上，登上一个全黑的页面，正跟人聊着，那文字也是特殊的符号，一般人不怎么看得懂。他挺随意的聊着，直到对方发出来一句话，他差点没把自己给呛死。 俊爷。 陆兆颖看着电脑页面，瞪大眼睛，结结巴巴的。 好像有头绪了。 程俊靠着沙发在翻病历，一手拿着钢笔，金贵慵懒，头也没抬，气定神闲地说道： 慌什么？说。 据面瘫脸查到的，帮我们反黑了一波的，代号 Q。 啪嗒一声，钢笔掉在了桌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